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Music Radio。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只要人们仰望夜空，注目星星们如何在头顶划过他们固定的痕迹，想象力就会被放飞。原始人有一种观念叫做星群音乐，认为星星在太空彼此交错的时候会摩擦产生某些鬼魅之音，而这些音乐飘渺空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超脱尘世。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时光机带我们飞向太空，就在太空里来聆听小提琴演奏家丹尼尔霍普他的小提琴音乐。而这些音乐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标题，就是星空。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段音乐，这是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所能够想象的吗？永恒的魅力，今天是音乐时光机，时光机会带我们去聆听历史上的经典录音，当然还有一些是探索的音乐。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来自小提琴演奏家丹尼尔霍普他的星穹。星穹里面包含的这些音乐有很多还是第一次世界首演， 那下面所有的音乐，可能有的人会说，这是不是来自外星的音乐呢？确实有一点，这些外星的音乐会让我们随着时光机到达的是另一个领域的音乐的殿堂。继续来分享下面的这一首，叫做《日子》，这是来自于作曲家艾奥迪的作品。 今天永恒的魅力带给我们的音乐感受，其实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比如是梦幻的，是迷人的，还是闪烁的。这样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小提琴演奏家丹尼尔·霍普，有一张专辑搜罗了从17世纪到21世纪的作品，其中呢还有四首曲目都是世界首演的录音。有这么大跨度的音乐，在今天听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和太空有关，太空的星系总是充满神秘的。继续来分享吧，耳边的音乐是来自于格拉斯的《回声》。 永恒的魅力，今天时光机好像特别符合他自己的性格，带给我们的音乐是那种充满了梦幻，充满了迷人闪烁的星穹音乐，而他的演奏者就是来自于小提琴的演奏家丹尼尔霍普。丹尼尔霍普他是一位以创造性的编曲、深入探索式的演绎的风格而闻名的音乐家，他几十年来对于新音乐的投入，以及他过往与当下作曲家作品并置的有趣的尝试，都是他这种高度艺术的沟通技巧的证明。而这位英国的小提琴家总是随时准备好去迎接新鲜的挑战，并且挖掘向世人展示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曲目，这既是以他的演奏者的身份，又是以音乐会策划者的身份。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就是他搜罗了从17世纪到21世纪的作品，跨越四个世纪。下面这一段是来自于我们熟悉的作曲家弗雷的《蜡心之歌》。就像霍普本人他说的，他说这首曲子有点像我带给大家这些音乐当中的一点不同寻常的额外的福利。歌词和它的含义实际上是和我现在想带给大家的星穹的主旨完美的吻合的。那我唱过这首歌，在高中念书的时候我就唱过，从此以后呢就对这首歌念念不忘。这首来自我学生时代的作品呢有过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诠释，那我想呢在这里又重新编曲了，采用了现在的素材，带给大家的就是我心中的弗雷的蜡心之歌。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吧。 Thank you. 不同时代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却有着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好像都是来自于太空当中的声音。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带我们飞到了太空当中，了解的是这样的梦幻的音乐，这都是来自小提琴演奏家丹尼尔霍普。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回到这里的，一会儿再见。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冷空气来袭，天气转晴，地面北风逐渐加大。市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白天北风四五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只有零下二度，风寒效应明显。未来两天是大风降温天气，请大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防风防寒保暖。此外，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高，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谨防火灾，并且杜绝一切野外用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晴，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都是来自于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这位英国的小提琴家。当霍普的手指在琶音当中闪烁飞转，你的耳朵将会被牢牢地吸引住，这是《泰晤士报》对于他的评价。今天时光机带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是和星空有关，因为丹尼尔·霍普他搜罗了从17世纪到21世纪的作品。在这里呢，有我们熟悉的作曲家，有巴哈的作品，还有我们首次听到的有一些像巴兰诺斯基、像宫德曼这些新代的作曲家和经典的作品的作曲家，他们相互交错的时候就好像是行星交错时产生的共鸣。那下面要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于艾莲娜·卡兹·切尔宁的艾丽莎的咏叹调，这里的音乐感觉有一点诡异，但是却能直通心灵。 在丹尼尔·霍普他的演奏当中，我们听到的大部分还是古典的作品偏多。那这些曲子呢，虽然是经过了现代的编排，但是霍普希望他能和当代作曲家的一些作品并置，就像行星交错的时候会产生音乐这一概念，和弦乐演奏家们迅速产生了共鸣。他说，你获得了大量的周边的音色，而且我也感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类比，在行星产生的声音是围绕的，那这种想法是很奇怪的。他说，我感觉创作脉络之中的古典作品，同时也在定制一些新的作品，就是我此刻要向大家所呈现的。巴兰诺斯基他创作了星穹之音，那还有就是加布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他的作品和专辑同名，也叫做《星穹》。他说他希望能够把这些年轻的作曲家新作品，同样能够在这张他的新的《星穹》这张唱片当中有这种戏剧语言的出现。那我们现在来听吧，就是来自于巴兰诺斯基这位生于1983年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星穹之音》。永恒的魅力，今天真的是无比安静的时刻。此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丹尼尔·霍普这位英国的小提琴演奏家，在他的演奏当中，巴哈和维斯托霍夫作品也是用他自己的一个现代的手法来演绎了。维斯托霍夫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听到他的曲子，他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音乐之一。这位作曲家是生于17世纪晚期的，却已经如此领先于他的时代，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很棒的小提琴手，也很有洞察力。我们都知道巴哈的那些独奏的小提琴奏鸣曲和变奏曲，但是要是没有维斯特霍夫1696年在德累斯顿发表的那套6首小提琴独奏变奏曲，巴哈或许不会写出他的作品。那在丹尼尔·霍普看来，他说维斯特霍夫几乎是提供了创作的原型，我们来体验一下吧。那在这首音乐之后，我们会连续为你带来的就是巴哈的作品。 下面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巴哈的作品。在这里呢，丹尼尔霍普总是觉得刚才的这位作曲家贝斯特霍夫，他给予了巴哈很多的灵感。从十七世纪一直到今天的作曲家的作品，就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由英国的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为我们带来的。那马上要来到耳边的这首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当中的，格里纳维他的电影《逐一溺亡》的配乐。在这里呢，他的作曲是迈克尔奈曼，《约会之地》。我们听到的可能是有一种强有力的情绪语言，在这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绪呢？听音乐吧。 海顿在创作《创世纪》之前呢，曾经向英国的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来咨询，并且透过后者的望远镜观看天空。约瑟夫·施特劳斯他的《天体圆舞曲》展示了一幅浪漫的宇宙的图景，还有格拉斯长期以来都沉迷于这样的念头，就是在黑洞的边缘，乐声听起来会是更高还是更低呢？在今天的学者们还在孜孜致力于考证和解释巴赫音乐当中包含的数字之谜，所有的这些，像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所说的行星，当它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就会产生音乐的。那么宇宙真的存在什么吗？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带给大家的音乐的主题，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整个一个小时好像都在太空里行走。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见。 似明媚，所以想睡。难道有日落才不累？因为喝了咖啡，所以想睡。想起你在车厢打瞌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